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某种程度上，他很佩服新建可以保持着那么大的一份热忱去做这些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几乎一样的程序工作，很机械化，还经常事与愿违。想到新建，傅志觉得这清冷的街道又阴暗了几分。从那天之后，他一直很避免跟新建接触太多，正好王姐病假，他一个人盯着一个办公室，工作量也比较大，全当作借口，几次新建约他都被他推了。至于他搬去新建那里住的事情，当然也是不了了之了。他失约的第二天，新建一大早就跑到了他办公室，推门直入主题。 昨天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打电话不接就算了，后边那信息是什么意思？ 当时傅志只是挺淡定地咬着嘴里的馒头。 就是我不去了。 你不去了？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， 这是傅志最喜欢的一句回答。大部分时候遇到新建的逼问，他都是这四个字，虽然会把新建搞得很抓狂，但也不失为一个答案。毕竟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答案的。他看着新建， 昨天晚上是我放了你鸽子，全当我欠你一次，以后再还吧。啊，但是你家我肯定不去了。 那时候的傅志表情很淡然，新建甚至读不出什么多余的情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问了一句： 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生气，或者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？ 傅志摇头： 没有。 然后新建就转身离开了。从那之后也没有再追问过为什么之前答应的他会出尔反尔。两个人中午吃饭还是会习惯性地坐在一起，却总是一个说两三句工作上的牢骚，另外一个安静地听。傅志至今都无法分辨，那天晚上看见新建跟那个女人走在一起的时候，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。难过肯定是有，刺激也确实不小，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恍惚之间被人捅醒了的那种残念、遗憾和愤怒。新建是直的，他一直都知道，只是知道归知道，彼此走得太近，有时候很容易会模糊掉这层关系。毕竟男人之间的相处不像异性之间或者那些小女生，彼此勾肩搭背，开开无聊的黄色笑话，简直就跟女的凑在一起聊化妆品和瘦身一样的平常。或许其他人会很平常地看待这一切，但是对傅志来说，有时候太难界定这个边界点了。有时候其他人开玩笑地描述他跟新建的关系，他也会心虚地有点尴尬，新建就从来不会。这大概就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，一个友好的很坦然，另外一个却总是有点不够自然。那天看着新建相亲，他突然再次清楚地意识到了对方在选择伴侣时候的标准，不是说贴心不贴心、好不好相处、同行不同行，而是最基本的，那该是个女人。这一点很刺激傅志，然而更多的是一份无可奈何。傅志刻意地拉开跟新建的距离，也是不想这份曾经在他心目中清晰无比的界限再模糊掉，毕竟那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新建而言都不太公平。不过这只是他单方面的决定，显然新建并不能够了解，所以最近几天在院里，新建越发地爱找他麻烦，就连开会的时候都要若有似无的语带暗指。傅志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幼稚，不过想想这也确实符合新建的性格。路途在他神游这些有的没的杂事的时候无形中缩短了一些，他折腾到这么晚其实是为了一个案子加班，等注意到时间的时候已经是胃疼到让他歇斯底里的状态了。鉴于之前曾经出过一次状况，他这次果断地在再次喷血之前决定下楼随便买点东西垫一垫。 这个时间大部分餐馆都已经关门了，但是超市应该还没有。711什么的总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昂贵超市店的优势，就是有点远。加快了一点脚步，付之想要赶紧摆脱空气中的那份湿冷感。街道两边的路灯光线很昏暗，照在地上显得有点寂寞的味道。街上除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其他人了，就连遛狗的都没有，安静的带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，也所以稍微一点声音就会显得很明显。富志听到有汽车的声音，下意识地一回头，因为那声音很急，在这样空无一人的路上实在不需要开到这个程度。他走在人行道上，俗称马路牙上，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到感觉到危险的逼近，一共也没有用多久。好在他回头的早，意识到情况不对的时候，至少他还有时间去做出反应。身体躲避危机的本能，意识到那车是冲着自己开过来的，他第一个动作是往树后躲，尽量缩小自己作为目标的范围。然后身后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，连带着那股冲力，他整个人也被撞飞了出去，摔在大概2米左右的边上。砸到地上的那瞬间，身体像被撕裂一样的疼。他微微眯着眼睛，看着撞在树上但是并没有受到太大损伤的吉普车，冲他闪了3下车灯，然后倒车用飞驰的速度嚣张而去。那3下车灯的意思很明显，这不是一次意外，不是酒醉驾驶，而是警告，手段非常暴力的警告。半夜撞车这件事，富志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院里。那天回到检察院，他大概检查了一下伤口，虽然挺疼，但是看起来并不算太严重，主要集中在肘部，穿着衣服的话看不出来什么。具体是被什么人警告，为什么会被警告，他心里很清楚。王姐住院，所有案子都转交给他了，其中最棘手的就是一起涉黑案。在检察院里有两种类型的案件是大家最不爱碰的，多数情况下都是新人或者老资历才会摊上，涉黑和内查。傅志会遇到，纯粹是因为这件案子本来是王姐的，而对方几十年的办案经验是公诉一处唯一适合担当公诉的人选。其实作为检察官这种职业来说，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危险性要低一些，毕竟坐办公室的时间比较长，总强过跑外勤出现场的那些刑警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威胁恐吓这种事并非是电视电影才会出现的情节。傅志没有跟院里汇报，一来是因为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再者也没有留下任何可追查的证据。那天车撞完他是一路开着车灯倒车走的，他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车牌号码，只能是他平时多注意，尽量减少外出。他是这么打算的，却往往天不遂人愿，第二次被攻击依然是在大马路上。这次悲催到直接被三个男人围堵在路边，指着他的鼻子警告他做事情的时候小心一点， 说话就说话，别指来指去的。 傅志被指得有点想发飙了，终于忍不住皱了皱眉，后退了一步离开几个人的包围圈想走，然后胳膊被人一把拽住。 这位检察官，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？ 用力很大，正好抓在傅志之前受伤的肘部，那股痛楚突然冲上神经，让他的脸色立刻就白了。他转身怔了一下，结果是伤口疼得越发厉害。然后那时候突然有人插了进来。 我觉得他对那个字用得比你熟。 新建说完话，手也伸了出来，一把扣住其中一个人的大拇指，用足了全力就往后掰。下一刻，凄厉的惨叫响彻了半条街，另外两个人因此跑了，新建也没去追，只是用另外一只手掏出手机报了警。傅志在旁边看着，心里琢磨着怎么就这么背。当然，在公安局，他之前被恐吓的事情就瞒不住了。回到检察院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被处长叫到了办公室，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大概描述了一番之后，老处长问他， 要不要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其他人？ 傅志当时推了下眼镜，然后笑了。 处长，您干脆把我调去看大案算了。 正好跟李磊也做一个伴儿。他是平时看起来比较不爱搭理麻烦，但也不至于孬种到被人堵一次马路就立刻怂的躲起来装孙子。这案子谁都是办，王姐处理到一半，那就是他的责任。处长知道他的脾气，要么无所谓，要么就死倔到底。没办法，也只能叹了口气。 那你多注意，有什么情况要及时说。 嗯，放心吧，我还没活够呢。 没活够，你之前那次不吭声。 提起来处长就有气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？傅志摸了下鼻子。 哎，我知道了。 只能说他觉得讲出来之后会很麻烦吧。真正能帮忙的没有几个，但是被看热闹是肯定的了。到时候搞得人人都紧张兮兮的，实在没什么意义。